住我的梦想，让你在我怀里自由歌唱，唱出心中的忧伤。我要抓住你的手不放，陪你的脸庞像月亮，一起去看山上的雪莲花，时刻感受爱的芬芳。那夕阳慢慢变老，也是悄悄。